佢係一位香港人，一位典型嘅香港人。十幾歲從內地偷渡嚟香港，努力讀書，辛勤工作。佢一早就明白喺香港呢個地方，只要有抱負，就有可能獲得財富同埋成功。同好多香港人一樣，最初佢只係覺得自己係一位過客，但係最後佢選擇咗以香港為家。佢不止一次喺神州大地上见证过政权嘅转移，佢亦亲身经历过香港经济嘅起起落落，香港回归、香港政改嘅演变、香港嘅种种变迁，佢最有资格帮我哋一一道来。北上频道呈现飞哥正传，李鹏飞。 好，師兄本好筆記，咁啊隔咗成兩三個星期咧就冇同大家見，咁啊都因為嗰兩三個禮拜啦，咁啊香港嘅球壇咧都係除咗打佢嘅國際賽啦，咁就亦都係咧係會打東亞運嘅比賽，所以都停咗一段嘅時間。咁啊其實咧上個禮拜咁就本地聯賽都開翻羅，咁就去翻一個正常嘅程序啦。咁就大部分嘅強隊咁啊上個星期都贏波嘅，咁就呢、這個除咗係太陽飛馬就同呢、這個標準流浪啦打和之外咧，咁就其他嘅強隊，譬如傑志啊、南華都係贏波，傑志就1-0贏呢、這個橫濱，咁就咧係南華就4-1贏愉園嘅，咁就大致上嘅賽果都正常合理，咁就都所以就唔特別多講啦。好坦白講，因為都除咗係呢個橫即係呢個飛馬嗰場波啦嚇，因為其實如果略略提啦，就係標準流浪嗰場波防守都幾好嘅，個後防嗰四個都幾硬淨，摩西斯啊、杜馬特啊，另外就另外一個中堅啊，再加埋就係劉松偉啊，咁啊四個球員咧都係打得相當之實淨，咁啊所以咧都令到飛馬嗰場波就表現就爭少少。咁啊去翻今個星期嚟講咧，都繼續有講即係本地嘅聯賽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哋今日就唔會講本地聯賽啦，我哋今日咧就會將個鏡頭咧轉一轉，咁又今日個本土筆記就唔係本土得好緊要嘅，咁啊我哋就會講從亞冠嘅即係決賽第一回合，咁就喺首爾打嘅，咁就係咧FC 首爾咧，咁就對廣州恒大呢場賽事。咁啊，呢場波嚟講啦，咁因為兩個回合，其實禮拜五足球頻道都講過少少噶啦。咁就因為呢場波其實賽前咧，咁啊一般嘅球迷都覺得，因為就嗰個睇翻個晉級過程咧，咁就呢、這個廣州恒大係好輕鬆，一直都好輕鬆咁樣咧，係晉級去到決賽。咁啊，反而咧 FC 首爾去到 semi final 咧，對伊朗嘅對手咧，咁就都好辛苦啊。咁啊，兩個回合都仲要係去到加時啊嘅階段咧，先至係最後入到決賽。咁就第一回合喺首爾度打嘅，咁就啱啱我而家同大家錄呢段嘅筆記嘅時間就啱啱打完。咁啊，呢場波嚟講咧，最終嘅紀錄就係2-2。咁啊，睇翻雙方陣容就好坦白 ，FC 首爾咧，其實喺前線即係講翻啲外援嚟講咧，咁就有幾個外援都要留意一下嘅。咁啊，首先呢場波咧，佢出個艾迪神啊，呢個咧係後防呢場波打左閘嘅。咁啊，其實呢個巴西球員咧就年紀好大㗎啦，成39歲。咁啊，佢曾經係響大連萬達嘅時代咧，都係打過大連嘅。咁啊，而家就響FC 首爾啦。咁就呢場波打左閘。咁就另外就係中場有一個係摩連拿啦，咁就腳法唔錯嘅。咁呢場波表現就普普通通。咁就另外就呢場波表現比較好嘅阿根廷籍，其實係日本球員嘅艾斯古利道。嗱呢個球員咧就係阿根廷出世嘅，咁就咧但係就因佢就日本籍嘅，咁所以咧就係阿當亞援處理。咁就因為亞冠嘅賽制咧，同亞協一樣咧，喺個外援名額嗰度咧係可以容許3個外援加1個嘅亞洲籍嘅外援。 OK， 三加一即係我哋所謂成日講嘅三加一，咁就所以咧呢、這個艾斯古里道雖然佢係即係其實唔係即係亞洲嘅即係出世啦，咁但係佢因為擁有亞洲嘅國籍咧，所以佢亦都係可以容許以亞洲外援嘅身份係註冊，咁就咧係呢場波係打得相當好添，因為艾斯古里道入波球第一球咧就係佢前面嗰、那個因為個快開罰球嚟嘅，咁就大約喺中線左庫啦嚇，咁一個直線一比俾咗艾斯古里道咧，咁就係逼過咗阿馮蕭霆咧，咁就係射入呢一球。嗱、呢個球員總體嚟講個串擾性係相當之有嘅，即係無論走位速度亦都係有呢個球員，我覺得喺嗰、那個FC 首爾嘅前鋒線係相當有威脅。咁反而咧個名氣最大嘅呢、這個 FC 首爾裡面嘅就係、是黑山國家隊嗰個前鋒啊，單讚盧域咧，呢場波就表現麻麻地。咁啊，呢場波嚟講咧，就其實名氣就相當大嘅呢、這個球員，因為其實前即係啱啱即係前嗰一輪嗰個國際賽對英格蘭咧，呢、這個單讚盧域咧就係為呢、這個黑山咧就射入波嘅球員嚟嘅。咁啊，佢就效力 FC 首爾啦。嗰、那個類型其實睇佢外表等等咧，係有啲似伊巴希莫域嘅。咁啊，但係當然如果睇翻呢場波嚟講咧，佢係狀態係認真麻麻地，咁就亦都係錯失好多個機會。好明顯睇到佢嗰個嘅 form 咧係唔夠啊 ，form 定係唔夠，因為以佢嗰個能力就唔應該踢到好似嗰晚咁啊，有時射門塔 Q 啊，跣咗落地啊，就算佢追平2-2嗰球咧，其實佢個處理已經係唔係好噶啦，已經係跣住，即係跣一跣落地射波嗰陣時跣一跣咗落地，但係好彩都仲可以能夠將嗰波射入，咁就為呢個首爾攀成平手。咁啊，其實佢呢個波咧，仲可以其實係其實正確嚟講就唔應該自己搞嘅，俾埋因為嗰邊右副位咧就空曬嘅，有兩個首爾嘅球員，但係佢自己射咁，但係都叫射入網就算好彩。但係總體呢個球員我就覺得就呢場波就麻麻地，同埋我唔係好鍾意佢嗰啲態度咧，真係好似覺得自己啊因為名氣大啊，咁所以咧就有時失咗波啊，攤開雙手啊，又好似都總係提唔起勁咁樣，呢樣我就唔係好鍾意呢個球員。咁就總體嚟講啦，咁就至於恒大嗰方面咧，咁就三個外援啦，加亞洲嘅南韓籍嘅後衞金英權啦。金英權呢場波就打得麻麻地嘅喺後邊啊。咁另外就前面嗰三叉戟啦，孔卡仍然都係維持好高嘅水平，喺中場咧控住個波係令到恒大打得舒服一啲。咁孔卡呢場波就稍微逗後少少嘅，即係響開賽嘅時間，咁都好容易理解，就因為有孔卡控住個波咧，就令到即係球隊，尤其是一啲經驗嚇，即係響大場波經驗唔係好夠嘅一啲中國籍嘅球員咧，就會打得比較輕鬆啲啦。有個大佬諗住個波，有個目標，有個重心，呢、這個好緊要嘅。咁就另外就艾傑神啦，呢場波就打得係仍然都係喺三個即係三叉戟裡面咧，佢係打得非常之好。這個球員咧就係、是。一咧就比較高大，頭槌都唔錯，即係正如佢入嗰個嘅即係佢為球隊射入嗰個波啦，都係頭槌嚇，都係頭槌係射入，咁咧就係、是應該冇記錯就頂成1-1嘅，如果冇記錯係啦1-1，咁就嗰個頭槌都彈地咧，都龍門係冇得救嘅，咁就同埋佢呢個球員就好全面嘅，其實佢喺巴西嗰邊咧係叫做打所謂叫攻擊中場。咁啊，腳法有啦，咁同埋咧，即係佢嗰個射門遠射都係有嘅，呢個球員係一個好全面。咁佢喺而家恒大咧，叫做打比較前嘅一個，亦都係可以。咁就亦都喺佢嗰個中超裏面咧，亦都係神射手啦，呢個球員啦。咁就所以咧，呢個艾傑神啦，呢個球員係真係比較相對嚟講係超班一啲。咁往時我哋成日都好稱讚嘅呢個穆里奇呢場波就反而踢得麻麻地。第一啦，喺上半場上半段嘅時間咧，佢嗰個嘅位置比較係偏去左邊一啲，甚至係偏得好緊要添。咁我覺得呢個球員喺上半場咧係冇乜波掂。咁下半場嘅時間咧，佢將個位置偏咗去右邊，就恰呢個39歲嘅艾迪神。咁但係效果都唔好。甚至去到即係2-1啦，阿高林啦， 即係射入嘅時間咧，打後咧就準備打個穩手突擊嘅時間咧，佢喺前邊即係都有一兩次單刀嘅機會，但係睇嚟咧呢、這個球員嘅狀態係落咗啊！係落咗，即係往時要睇佢往時嘅比賽，嗰兩下單刀就應該實實冇黐牙嘅。咁但係睇到一就速度慢咗，二就係睇佢咧打波就呢場波就唔係好精神啊，感覺上唔係好精神。咁就所以就穆里奇嘅表現係比較曳嘅呢場波嚇。咁就呢場波啦，咁就講翻郜林嗰個入球啦，咁就係、是、好坦白就 FC 首爾嗰個防守係好曳啦，喺個郜林嗰個小禁區嗰度咧，幾乎係完全冇人睇嘅。呢、这個係即係向一個喺右邊傳到過嚟啦，咁首先前柱區 FC 防守首爾嘅FC 首爾嘅球員咧就踢 Q， 咁就咧就踢咗去後邊去到左手邊嘅，咁啊去到左手邊再傳中嚟前柱區咧，呢、这個郜林咧。就完全係頭先所講啦，完全冇人睇，防守係相當之鬆懈，咁就令到咧郜林好輕鬆嘅射入2-1。咁啊呢球波咧，咁其實就係喺中國球員嚟講就好有意義。咁因為咧就係亞冠啊，中國球員咁就去到亞冠嚟講咧，係第一位中國球員喺亞冠決賽咧射入波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就郜林啊，真係名留青史啦啊呢場波。咁啊，其實講真，郜林呢場波咧。又係麻麻地嘅啫，咁啊呢腳波我諗即係稍為好啲嘅球員咧，都應該可以射入。咁啊呢個波就可以話一世仔啦嚇，郜林嚟講。咁啊但係後屘就換咗出去嘅。咁啊其實總體上半場一直去到大約70分鐘咧，恒大嗰個球員嘅用波啊嚟講咧，普遍係比FC 首爾好。咁啊 FC 首爾嚟講嗰球。即係第一球入球，其實好坦白偷雞嘅啫，有少少偷雞之嫌嘅。咁就但係咧，都即係順利咁樣咧，即係恒大追翻兩球就去到70多分鐘。咁就但係去到70多分鐘打後咧，啲對恒大就個體能咧係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。咁就尤其是啲中後場球員咧，即係要初時70分鐘嗰種搶截啊，即係單對單嘅即係。五波啊，應該叫五波嘅嗰個搶截嘅成功率咧，喺頭70分鐘係 OK 係唔錯。咁但係去到即係過咗70分鐘之後咧，呢隊咁樣嘅恒大嗰個中後場球員咧，似乎真係乾曬，似乎真係成隊波係體能係冇曬，即係第一就轉身慢曬啦，第二就五波嘅搶波成功率好低啦。咁嗰陣時嗰、那個呢、這個 FC 首爾其實係好多攻勢嘅，咁啊好容易睇到就單戰勞力，喺70分鐘打後咧，係嗰個活躍咧係活躍咗好多，同埋個現身係現身咗多好多，好似啲中後場球員金英權啊、馮蕭霆啊嗰啲完全就跟唔到嘅，咁啊呢個就好弊。咁同埋睇起上嚟咧，即係南航嘅球員啊，即係喺70分鐘打後。認即係嗰個嘅五波啦，同埋嗰個現身嗰個情況咧，係比較即係相對於頭嗰70分鐘嚟講咧，係活躍咗好多嘅，即係 FC 首爾嘅球員。其實尾段，尤其是係去到75至85分鐘嗰個階段咧，其實就一來就 FC 首爾一定要搏啦，因為嗰陣時2-1，咁就後屘83分鐘俾單陣奴嚟搏到啦。其實嗰一段咧。都知道咧，呢個 FC 咧，呢個恒大咧係會賴嘢啊！即係會有機會就輸，即係有機會輸。其實臨尾如果唔係單陣盧域 miss 咗一兩球機會，艾斯基里道亦都係啊，即係錯失咗一兩球嘅話咧，咁就其實呢場波分分鐘恒大輸埋嘅，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嚇，一啲都唔出奇。咁就而家都叫做幸保，即係2-2嘅和局。同埋咧，兩個作客入球咧係相當之重要，咁就所以咧，其實去到11月9日啊，即係兩個禮拜之後咧，咁就響翻天河體育館咧，門票就應該爆滿㗎啦，如無意外嚇，應該爆滿㗎啦。同埋呢個賽果更加咧係令到啲廣州嘅市民咧更加要入場睇，因為咧基本上而家係一個和局，雖然。呢個恒大有少少著數，咁啊，因為個作客入球，咁但係都係嗰句，呢啲咁嘅決賽而家變咗叫做其實可以當作為係一個 單場嘅，就係一場過嘅生死戰噶啦。咁啊，一場過生死戰嚟講咧，就雖然打和，即係除非你二比二啦，二比二加時啦，一比一或者零比零咧，咁就會係恒大贏波啦。咁啊 ，FC 首爾咧就一定係要贏噶啦。嗱，簡單嚟講 ，FC 首爾一定要贏。咁但係通常呢啲決賽就好得意嘅喎，即係一隊球隊下定決心，一個目標只係贏波啊，一定係要贏波咧。有時就心無旁骛之下咧，就表現得發揮得好啲。其實咧睇翻咧呢場波嚟講咧，首爾嘅體能咧好明顯係比恒大係好啊，好明顯係好，即係嗰個體力上嘅流放咧係處理得，即係呢個首爾嘅教練啊崔龍珠，即係如果大家都比較熟悉就係南韓嘅國家隊嚟講咧，這個崔龍珠都相當之出名噶啦，都係打過86嘅世界盃啦嚇，呢個球員呢個亞洲啊曾經係被譽為第一中鋒嘅崔龍珠咧，咁就教呢隊 FC 首爾，咁就喺嗰個嘅體力嘅調教之下係比較好。嗰場波即係今場波嚟講，只係好遺憾就係部分球員丹讚勞域嘅失準，摩連拿打得唔係咁好嘅之下咧，咁就所以就二比二。嗱呢場波就仲未分勝負嘅，仲未分勝負。雖然恒大去到主場係的而且確比較好，因為就恒大喺嗰、那個自己主場喺亞冠嘅比賽都冇乜點失波，咁就所以就亞冠即係嗰個主場嘅威力係恒大係相當之緊要。不過呢場波呢、這個FC 首爾喺後最後臨尾嗰個嘅大約20分鐘到嘅表現咧，其實係值得要立比去諗一諗，究竟呢隊波嘅嗰個體能嗰個流放咧係應該要點樣處理？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即係萬一尤其是嚇，即係俾阿 FC 首爾磨下磨下，咁就臨尾俾佢扯咗一粒咧，咁就成件事就好大件事啦。因為好坦白講，咁就呢隊波恒大有四個外援啦，都仲有七個咧係國家隊嘅，即係中國嘅球員。中國球員孔韓正咧就出曬名嘅，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去到啲咁大場波。去到一個咁即係個心理質素咁唔好嘅中國球員，個喺個後防裏面咧，其實我諗納比都真係喺嗰個心理嘅調教方面咧，都要需要落好多嘅功夫。咁但係即係中國球員聽唔聽咧，咁啊真係又係另外一樣嘢。咁就兩個禮拜之後啦，呢場亞冠決賽咧，相信都第一就好多香港嘅球迷都嘗試撲下飛嘅，咁但係就一飛就難求啊，咁所以就應該電視啊、上網啊都會有一睇呢場嘅賽事，咁就大家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啦嚇，咁就今週嘅師兄本土筆記咧，咁就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啦噃，拜拜。 有嘢同我哋讲，记得上 www.soccerwise.hk 留言啦。 点解你哋成日讲啲嘢，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狱？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，點解咧？ 我會發脹喎，覺得。 唔係啊，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，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，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。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咪第三條牛肚絲已經，你覺得好安慰啦，幾蚊都圍翻。 係。 哇，十幾廿條啊，大佬！你知唔知啊？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。 佢哋咪舉藥嚟啊？ 舉 藥。 咁咧係唔得㗎。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，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，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、那個罩呢度，喺個熱水度咁搓搓，喺度碌兩下，咁一嘢倒出嚟， 個面一定係咁煮，一定係咁煮，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，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， 落明火嚟煮嘅，唔得㗎，一定 要 火，因為本身係伊麵嚟， 係啦，爛㗎會， 因為伊麵嚟㗎嘛，本身個福字面底，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，淋得好緊要就 唔怪喎，唔係講少喎， 但係你攞出嚟嗰個。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， 可以 係好似，真係好似，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？